文，远走高飞。 拥挤的城市布满了虚伪，何必去辩解是错是对，就让一切回归世界多美，让烦恼都会飞，别去理会，自我

希望澎湃，我们一起用热血那敢不愿沦为尘埃，年轻难免一个一个被生活过肩摔，幸好我们一次一次把气不被打败，命运留给我们一万次机会，没有哪个白痴被轻易浪费，摔了运动的事也值得归位，生命只一次美好青春怎能荒废， 知道了。 FM 98.2，是否需要播放 FM 98.2最新节目？ 嗯，我要和主持人见面了。 想用最年轻炫酷的方式听广播，不用等到未来。FM 98.2，全频可视化平台，北京青年广播 FM 98.2，听听看，你够年轻吗？ 嗨，早上好。 Hello， 大家早上好。 Hello， 大家早上好。 Hello。 子鹅会叫，大街小巷里到处响起飘，大人小朋友他们都知道，吃饱才会拥有力量去奔跑。牛奶咖啡蛋挞豆浆配份油条，感觉还是汉堡那一样会和我味道。迎来第一道的阳光，记得保持微笑，新的一天马上就要开始。 Right now Right now 加油更精彩，心情保持愉快，梦想更期待，正能量快醒来，加油就现在，一起来一起来，梦想别等待发光，就趁现在。早上醒来了，肚子饿会叫，大街小巷里到处响起飘，大人小朋友他们都知道，吃饱才会拥有力量去奔跑。睡醒一觉第一时间需要力量，带着梦想上班，机会就在不远地方。时间踢踏踢踏踢踏踢踏，匆匆忙忙，像个太阳宝宝满身光芒，快绽放快绽放，加油更精彩，心情保持愉快，梦想更期待，正能量快醒来，加油就现在，一起来一起来，梦想别等待发光，就趁现在。 Yeah, everybody clap along. Yeah, everybody clap along. Yeah, everybody clap along. Yeah, everybody clap along. 牛奶咖啡蛋挞豆浆配份油条，还是汉堡那一样会和我味道。迎来第一道的阳光，记得保持微笑，新的一天马上就要开始。 Right now Right now 加油更精彩，心情保持愉快，梦想更期待，正能量快醒来，加油就现在，一起来一起来，梦想别等待发光，就趁现在。 是母猫，猫儿夜里胡闹，白天睡大觉，好奇害死了它，转头看主人洗澡，表情不离却莫名喵喵喵叫。不管公狗母狗全都是公狗，狗儿四处尿尿，嘎啦被抬腿问候，果敢忠诚的它跟随主人遛狗，偶尔火山跳动乱飞，不变神州。啦啦啦嘿耶咿呀哦，啦啦啦嘿耶咿呀哦，巴布布，啦啦啦啦嘿耶咿呀哦，贝啰啰，贝雷啰呀咿哦贝。不管公鸡母鸡全都是母鸡，鸡鸡肚里藏头全都微笑起，每天准时早起，关心哪里生机，日出时。先有蛋还是先有鸡娃，不管公鸭母鸭全都是公鸭，荤素同吃不挑食，最胆小最邋遢，蹒跚不履跌入祠堂，用字不差，夜间是不小村做嘎嘎嘎嘎嘎嘎嘿耶咿呀哦，嘎嘎嘎嘿耶咿呀哦，马伯伯嘎嘎嘎嘎嘿耶咿呀哦，贝啰啰贝雷啰呀咿哦贝。 就越狱的手，此

一直到老，而我在种个花，蜻蜓的种，父母的猫都可以随我随心所秒。来沙漠冲浪运动舞蹈，要做什么都靠我凭空创造。打开了脸蓬头，翅膀摆动，在浴缸中完美蝶泳，张开了双手幻想着自由，旅程就无穷，想象力能拯救这个地球，让所有普通变不同，走路都有风，心跳都能够像梦游。在浴缸蝶泳，在浴缸蝶泳，谁都别管我想飞的念头，我在浴缸蝶泳，在浴缸蝶泳，你若羡慕我欢迎跟着我，黄色小鸭带我漂流，隔着雨帘我看见海没有尽头，我在水面呼吸，水滴冰水肥皂浪花一朵朵，晶莹剔透，外面吵的噪音，脏的东西们的生活暂时都被冲走被淹没，我游出这里飞向天空，像只蝴蝶美丽的踏浪扑涌，打开了脸蓬头，翅膀拍动，在浴缸中完美蝶泳，张开了双手幻想着自由，旅程就无穷，想象力能拯救这个地球，让所有普通变不同，走路都有风，细胞脸口像梦游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打开了脸蓬头，翅膀摆动，在浴缸中完美蝶泳，张开了双手幻想着自由，

都装

凄凉。哦，我要唱这歌，默默把你想，我的情郎，你在何方？眼看天亮，都怪这夜 要不要吃点土？嘿，吃土，土，嘿， 都是当局者迷，人物关系我要数一数。七大姑八大姨，还有隔壁老王的演出。那硬碰硬，反正我是自扯到山前。谁怕谁？虽然我的座驾只有两个轱辘。吃点土不算苦，等我薪水两千五。找师傅问老虎，图案找错问老鼠。不在乎不清楚，反正也都是动物。偷学两只滋补，不吃苦才不吃土。 要不要吃点土？嘿，吃土。 老爸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9196188。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，零增项六不限，高品质互联网整装。 青南古院右，东方新国门，大德容天下，兴业会四方。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，它有近900年的历史。同时，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。 有一个大的机场，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。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。 我在大兴，我爱大兴。 庆祝改革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特别推出《走进春风里》，改革开放，大兴济世。 国博啊，西最南，首选首席百峰，他以566分的成绩，中国金牌。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，